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610集，国漫卷十，出山，一级资源。秦冉这个时候已经开了门，这么晚，他原本以为是程木来提醒他睡觉的。没有想到开了门之后看到的是程俊。秦冉站在门口愣了一秒钟，你怎么现在来了？程俊没有说话，只是略微颔首，侧过身走进来。这房间也没人，他进去后就将秦冉抵在房间的门上，低头亲吻。电脑上已经到了五个人选卡牌的页面，几分钟后游戏开局。秦冉在竞技场挂机，乔生跟其他两个队友都带着自己的三张卡牌在中间打架。乔生跟林思然的段位都不低，两人平日里没有几个大神带，是不敢打排位竞技场的，只敢打匹配。有秦冉带，打的是高端局。高端局的每个玩家都注重自己的积分，尤其是都喜欢拿能够 carry 的攻击型卡牌。秦冉因为没有来得及选，系统依照他常用的卡牌自动选了三张攻击型天牌。一进游戏，队友就扣字骂， 没看到我选的攻击牌？挂机眼狗，选个控制牌躺赢都不会。 林思然跟乔生就并不管，他们见得多了，过不了几分钟他们就会跪地叫爸爸的。 冉冉，冉冉，你在吗？ 林思然在秦冉面前站了半天，秦冉都没动。 乔生，冉冉不会掉线了吧？ 此时他们的队友长安的三张攻击牌已经被对面团灭了。长安说，投降举报，傻逼。 你们俩卡视野。 林思然正奇怪着，视频里响起了一道懒洋洋的声音，乔生的一个盾已经残血了。 俊爷，冉姐，救我，救我啊！ 林思然他们的段位最近都是程俊带的，程俊的手速一向不慢，但他打法没有秦冉那么暴力美学，他总是慢悠悠的，几乎把每一张卡牌的伤害量算得清清楚楚。不紧不慢地游走在对面五个人之中，五分钟之后， 爷爷，求带。 你们俩继续玩。 不了不了，我们要期末考试了。 程俊打完了一把，就点了退出。这会儿也不早了，林思然见程俊、秦冉都不打，也不敢跟乔生排，也直接退了。就是退出的时候有点奇怪，秦冉不是在魔都吗？他们俩也是怕秦冉晚上无聊陪秦冉玩，怎么突然由秦冉变成程俊了？这边程俊退了游戏，又去浴室洗了澡，出来的时候秦冉正靠在床上翻看电脑。程俊一手拿着毛巾擦头发，一手拿着手机在跟程金打电话。 嗯，在魔都柳家，行。 他一边跟陈金说着，一边看向秦冉的电脑，他在翻看漫画。 你在翻这个？ 头发擦得差不多了，陈俊随手把毛巾扔到一边的桌子上，坐在他身侧，一手揽过他的腰，一手不紧不慢地把电脑稍微转了转，略微思考了一瞬，想起来这线稿有点眼熟，他修长的指尖点着上面的一个人物，略微低头。 嗯，程木看的漫画。 他记性好，程木捧着一本漫画不务正业，天天被程金吐槽的事儿，程俊也知道。秦冉画板报的事情他也知道。当时的他风靡整个学校，他就知道他有绘画功底。此时看到这些线稿，他心底就略微清楚了。嗯， 你觉得我还能回去吗？青染往后靠了靠，他略微沉吟了一下，才继续开口。当时潘家一家三口相继死亡，对他的打击太大了。后来又知道了外婆的身体无法逆转，他又把自己封闭起来。他一开始的目的很简单，只是为了赚钱，像个机器。后来什么都没了。他那一年浑浑噩噩，也忘了漫画。这部漫画原型有很多，学生会长江峰的人设有一部分是来自于潘明轩。新节过了之后，秦冉又有一堆事情处理，不管是关于外公研究院，还是徐家跟秦家，他无暇顾及这些。现在尘埃落定，秦冉却有点退缩，他微微叹息，想着微博上无数等着他的粉丝，第一次感觉到身上的担子有多重。天狼第二部第一集的大半部分他早就画好了，当时停在最后一幕博士跟一众研究员死亡的画面，他画了好几次都没有画下去。秦冉说，程俊就耐心地听着。 没事，画得不好就回来。 相处久了就都知道，连死都不怕的冉姐就怕别人给她来软的。秦冉挑眉，谁画不好？ 我。 程俊顿了一下，他低头亲了亲他的唇，含笑道， 是我画得不好。 翌日极限漫端，沈编辑来得很早。 沈编辑早，昨晚熬夜了？ 办公室的人都挺熟的，同沈编辑打招呼。沈编辑颔首道， 多看了会儿稿子。 他没敢说是因为激动兴奋的一晚没睡，虽然黑眼圈清晰，但他精神状态极好。坐到办公桌上，打开电脑就登录微博，微博上的私信又多了几条。沈编辑连忙打开一看，正好看到了神灯好几个小时前发来的消息。加我微信，后面是一串数字。这么多年，沈编辑并没有神灯的联系方式，此时突然要求加微信，沈编辑的手都抖了，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，加了微信。神灯的微信头像很简单，一张白纸，连微信名都很简单 Q。 他刚加没多久，那边就通过了。 神灯大大， 这边的秦冉刚起来，他一手拿着牙刷，一手在手机上按着字。天狼第二部第一集剩最后一个画面，一个星期内可以出。收到这条短信的沈编辑整个手都抖了，这句话的意思，神灯要回来了。沈编辑连忙蹦起来。 沈编辑。 中年女人推开门进来，略微迟疑了一下。 你没事吧？ 曹助理。 沈编辑抬头，眼睛都在发光。 神灯回来了。 这句话一出，女人也顿住了，她伸手扶了一下眼镜。 你确定是本人？ 绝对是神灯。 沈编辑是最了解神灯的人，怎么可能不知道对方？他在办公室转了一圈，才道， 我写你合约，马上就拿给总经理看，给神灯申请今年的推广资源。 他坐好，连忙打开 Word， 开始拟协议。曹助理看了沈编辑一眼，此时也反应过来，笑了笑。 你终于等到了，那我也放心了。不过，你的这个 A 级协议不一定能下来。公司内除了莫少，现在依依子宁才是个热点。他现在是除了莫少以外的国内第二热门作者。 公司的资源也是有分配的。不说依依子宁在网上很火，主要是他跟莫少的关系公司上下众所周知。若是往前几年， 神灯热度还在的时候，自然没事。只是这么多年过去了，神灯的热度已然不在了。 而且，神灯好几年不写了。 曹助理看向沈编辑。 很多人都会陷入低谷期，你要好好想想，神灯还是不是以前的神灯。 沈编辑继续看着沃德，神色坚定。 我信他。 沈编辑继续编辑协议。编辑完之后，他没有马上发给神灯，只是打印出来，拿着协议去找总经理。公司的资源推广分配，尤其是 A1000一级资源，不是他一个编辑就能决定的。 总经理。 进到总经理办公室，沈编辑直接说他要申请一级资源的事情。沈编辑不是新人，在集团也有些名声，这几年都没有什么动作。眼下听说他要推广新人，总经理也有些意外。他接过沈编辑的文件，刚想看看，外面又有人进来了，是一个女人。若是木南在这里，一定会认出来，这是木子宁。总经理抬头一看，随手就把文件放到了一边，连忙站起来同木子宁说话。沈编辑还没有说完，总经理就微笑着看向他。 沈编辑，你这件事我等会儿再看，我先同依依子宁谈合作的事情。 依依子宁现在是极限漫端当红小天后，不仅仅是因为他的作品，他在微博上从不掩饰自己的现实消息，富家千金，大神漫画家，编剧，以及完美的学历加女神长相，吸粉无数，人气直逼二线明星，潜力无限大。公司里有推荐，自然是紧着依依子宁来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